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28章。嗰一个系我同阿豆腐相识嘅第一年，我就喺工地热辣辣嘅太阳底下搬砖，豆腐呢就喺冇几远嘅嗰所中学嗰度翻学。有一日我喺度啃住个馒头，豆腐就翻过工地嘅铁门就向我招手叫我过去。我企喺个铁门下边，恶高个头问：喂，咩事啊？豆腐就讲：哎，听日啊，我过生日啊，你嚟我屋企玩啊。你屋企？是啊，仲会有其他嘅同学噶。我听日要做嘢喎。哎呀，生日系晚黑嘅，有好多嘢食噶。这个烧鸡啊，烧鱼啊，可乐啊，银耳汤啊，酱猪蹄，仲有大蛋糕啊。我睇咗一睇自己手里边嘅馒头，唔争气咁啊，岌咗下头讲：好啦，咁我去啊。第二日我就有啲后悔啦。过生日大家要送啲礼物噶啦。我喺家乡嘅时候，阿肥仔过生日啊，我都要去条河嗰度捞几条鱼俾佢啦。谂嚟谂去，我啊挑挑拣拣咗大半日，终于就拣咗一件礼物。晚黑就按照豆腐留低嘅地址行咗半个钟头，终于就去到咗佢屋企啦。我当时嘅第一印象就系、哇，好大间屋啊！入咗门之后嘅第二印象就系、哇，好靓间屋啊！一尘不染嘅地板，天花板上边精致嘅吊灯。嗰阵时候我啲言语啊比较匮乏，所以啊谂唔出点样形容。总之咧，我系个乡下佬入醒，成个都呆晒。房间里面已经聚集咗一群同我差唔多年纪嘅同龄人，有男有女呢，正喺度就拆住啲礼物，咩变形金刚啊、遥控汽车啊，咁全部都拆晒出嚟。我忽然之间觉得喺手里面嗰5蚊鸡买嘅驼铃有啲沉甸甸。冇几耐，玩得嗨嘅一班人就终于意识到我喺度啦。我敏锐嘅听过，就听到佢哋细细声咁讲：哇，呢个系边个啊？我哋学校嘅咩？咦，你睇下佢个衫袋穿咗个窿噶噃。 我啊见过佢嘅，有一次啊，佢混入咗嚟我哋学校嘅图书馆，俾人赶咗出去嘅。 吓，原来唔系我哋学校噶。 我嗰阵时就年纪细，面皮又薄，未遇到过呢种咁嘅事情，当时就真系又嬲又丑，激到咧块面都红晒，心里边啊真系嬲死自己啊！冇事参咩家人哋嘅生日会啊？喺呢阵时，豆腐就发觉有啲唔妥啦，佢就黑住块面讲：， 你哋做乜嘢啊？佢系我个朋友嚟噶，你哋再咁乱咁讲，我以后就唔再同你哋玩噶啦。 大家都算话俾面啊，豆腐啦，所以就冇继续围住我喺度打转。等到啲人移去咗目光之后，豆腐啊笑琪琪咁啊过嚟伸咗只手讲：， 生日礼物咧，礼物。 我睇咗一睇台上边堆到一堆堆嘅昂贵包装，出于一个奇怪嘅心理，就将嗰个陀螺仔就放咗喺个裤嘅后袋。我啊讲冇买啊，豆腐啊唔信喎，将我全身咁打量咗一次，然之后就冤埋块面咁讲：， 咁个小气鬼啊，我都留咗礼物俾你啊！嗱， 跟住佢就递咗个包装过嚟喎。 你嚟迟咗，唉，好快都俾佢哋食晒噶啦，所以我留咗一个。 呢个系咩嚟噶？ 哎呀，朱古力啊，好好食噶，我爸爸妈妈喺外国带翻嚟噶。 冇几耐喺楼上就落咗嚟一个好靓嘅女人，佢黄色曲卷嘅头发，身材就苗条，面上边挂住温和嘅笑容。呢、这个就系豆腐嘅妈妈。佢带领我哋就唱生日歌、食嘢，并且咧每个人都准备咗一份嘅小礼物。轮到我嘅时候，佢啊咦咗一声，微笑咁讲：， 呢位同学以前冇点见过你嘅。 我俾佢温柔嘅笑容就迷住咗，我啊讲：， 阿姨，我唔系阿小豆嘅同学，我系佢嘅朋友啊。 朋友？ 佢嘅眼神就带住疑惑，另个头就向阿豆腐问咗啲乜嘢。由于人多嘈杂，我冇听清楚啊。冇几耐，我就听到豆腐好嬲咁哼咗一声，拧转身就走咗啦。跟住佢妈妈就拍咗下手讲：， 诶、哎，同学们都已经好夜啦，大家应该翻屋企啦，欢迎你哋下次再嚟玩下。 大家系咁就依次离开咗，但系佢又将我叫住，佢又讲：， 啊，听阿豆豆讲，你系冇翻学噶噃。 嗯，我有啲紧张。其实呢，我就幻想住嘅母亲应该系咁温柔嘅，但系可惜我未见过我妈妈。佢就岌咗下头讲：， 而家你哋仲细，最紧要嘅就系学习。既然你冇翻学，咁啊，以后少啲同阿豆豆喺埋一齐啦，咁样会耽误佢个学习噶，知道未啊？ 我当时一听，个头就好似被淋咗一盆水咁，成个面都红晒，愤怒嘅血液就喺个身体里边流窜。我呢个人要早熟一啲，就点会唔清楚呢啲系咩意思啊？我不由得冷笑一声，乜嘢都唔讲就行出咗大门啦。当日嘅天就已经好夜啦，门外边系一条种满晒唔同树嘅小道，路上边一个人都冇，只有昏黄嘅路灯。拧转身，身后边就系嗰一座华美并且系着住油光嘅房屋。我心里边充斥住冰凉同埋热血，嗰、那个系我第一次认识得到贫同埋富、高贵同埋低贱嘅巨大反差。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，那很可能在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个仇富的种子，跟所有的有钱人都会扣上一顶冷漠的帽子。但是当我怀着巨大的悲愤和悲伤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在黑暗里面听到了一阵的喊声，跟住又是砰的一声，一个人影就向我跑了过来，扯住我就走，一路走一边讲：我要离家出走。我一睇走出来的是一把眼泪一同鼻涕的豆腐。我一见到咁，我愤怒咁揈开佢的手讲：行啦，以后唔好再嚟搵我啦。豆腐俾我咁一揈，成个跌咗喺个地下度。跟住佢就干脆坐喺个地上边啊，哇哇咁啊大喊起上嚟。今日系我嘅生日，唔系应该高高兴兴嘅咩？点解你都喺度闹我啊？我睇到佢咁嘅样啊，真系俾佢激亲啊！我讲：诶，你都大人噶啦，生日啦，仲喊成咁，你咁嘅大少爷，除咗我，边个仲敢闹你啊？ 我阿妈。 我諗咗一諗讲：佢点解要闹你啊？豆腐就一边抹住眼泪一边讲： 佢话我唔应该啊，同嗰啲唔读书唔学习喺外边游荡嘅民工嚟做朋友啊。陈全，咩系民工啊？ 我当时一听真系俾佢激到命都冇埋，但系俾佢咁一问，我反而有啲就忍唔住咁好笑起上嚟啦。我话：哦，佢讲嘅嗰啲咪就好似我咁㗎囉。豆腐就讲： 咁我阿妈点解唔鍾意你啫？ 我心里边仲系嬲嘅。我话嬲，因为我唔鍾意學習冇文化，喺外边游荡，做住最辛苦最攰嘅嘢，又污糟又臭，注定系唔会有出息嘅。所以你阿妈就驚我将你带坏啦，明唔明啊，大少爷？明白咗，你就躝远啲啦。豆腐停咗阵间讲： 不过呢个同我哋做朋友有咩关系呢？ 我就呆咗一下，觉得心里边好难过。我讲：唉，人哋睇唔起我啊嘛。 边个啊？ 你嘅同学、你嘅屋企人，仲有好多人都睇唔起我。豆腐啊讲。 咁你前几日唔系话俾我听要好好工作，赚钱过好日子嘅咩？咁我哋好好赚钱咪得咯？关咩好多人嘅事啫？ 豆腐直白嘅思维方式，等我瞬间就醒唔过嚟。冇错，冇所谓嘅咩好多人，其实 都系同我无关嘅人，我点解要因为佢哋影响到而家呢？点解会因为呢啲唔相干嘅好多人去伤害到而家真心对我嘅朋友呢？跟住我心头嘅怒火就平息咗落嚟，同豆腐讲：你翻去啦。 唔翻去，我要离家出走啊！ 点解啊？ 就知道成日要我读书啊学习，我都唔中意学习嘅。我同你去打工。 唉，唔好啦，咁你阿妈讲嘅话就真係实现咗啦。你唔鍾意返學，咁你鍾意做乜嘢？ 画画啦，我同你画张画好嘛。 紧接住佢喺个袋里面揞出咗一张纸，上边画咗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佢嗰啲水平呢大概就可能係停留喺呢个小学一年级咁嘅水准啦。我唔想打击佢，於是就讲：啊，都画得唔错啊。不过他们两个为什么没有着衫的？ 这个是这个亚当和夏娃嘛，他们当然不用着衫了，送给你。 我拿着张纸，唉，真是一时间我都无语。最后我就揞出自己买的那个陀螺讲：啊，你的礼物呢？我心想，如果这条僆仔够胆嫌弃的话，我就丙他一锅。豆腐好惊喜地讲： 啊，你呢个陀螺要几多钱啊？ 我好尴尬咁讲：5蚊咯。豆腐啊激动咁讲： 啊，我送咗一张画俾你，你又俾翻5蚊鸡嘅陀螺我，啊，系咪相等于我将呢张画系值5蚊呢？诶，咁样我系第一次赚钱啊！哎呀，真系好激动啊！ 佢啊真系将嗰个重点又是搞错咗。离开嘅时候，我睇住嗰一栋俾唔同树掩影住嘅房屋，心里边默默咁讲：总有一日，我间屋会靓过呢一间。冇几耐，我而家就收翻我嘅思绪。面馆嘅老板啊，准备关门啦。我哋三个就行喺呢个仿古嘅青石路上边，慢慢咁就翻去古玩店。豆腐嘅电话就猛咁响，佢又干脆直接关机添。第二日嘅一清早，打开店门冇几耐，我哋个铺头就迎嚟咗一个头发灰白嘅老坑。但系佢唔系一般嘅老坑，佢而家身着住灰色嘅西装，打住领呔，喺一男一女嘅陪同底下，慢慢就踱入咗铺头。我认得出嚟啦，呢个人就系豆腐嘅二叔。以前呢就见过几次面嘅，然后亦都冇联系啦。在回忆当中，他是年轻，但是现在就真的已经老了。他看住我，面上就含笑讲： 陈老板，好耐冇见了。 我就讲：啊，豆叔，你客气啦，在你面前我点算咩老板啊？请坐请坐。与此同时，就向个独眼龙洗咗个眼色，示意就嗌佢睇住个豆腐，叫佢唔好落楼。豆腐呢条僆仔，我真係太了解佢啦。心长远好容易俾人哋啊困嘅，呢个姓豆嘅老头唔似年轻咁犀利，不过好难讲佢讲两句好听嘅说话，话唔埋真係将个豆腐套住咗。我唔信佢会突然间送屋，呢个肯定係有咩用意嘅，仲係先套出佢嘅来意再讲呢。